呢次同大家讲古仔叫做《人肉面馆》。阿全呢就出差去外地做嘢，等佢探完生意之后，天都黑啦，佢就想快快脆脆咁翻返去旅馆嗰度，但系路过一间小食摊，一股奇异嘅香味让阿全嘅脚步慢咗落嚟。隔住玻璃，阿全就见到入边好多人喺度食嘢，十分之热闹。见到咁嘅情况，佢哋觉得有得肚饿啦，就推门入咗去。揾咗个位坐低咗，个老板系一个和蔼嘅肥佬。虽然话呢个肥佬外表系非常之和蔼，但系佢眼神之中藏住一股凶戾。佢就问阿全食啲乜嘢，阿全就讲：你呢度有啲咩特色嘅小食啊？个老板就答：肉面。全心谂呢啲啲几特色。佢望一望四周，见到大家都系喺度食面，有啲人连汤都啲饮都一干二净。咁就俾我碗啦。我睇下啲面到底有咩唔同，肉面好快就拎咗上嚟啦，仲冒住热气嘅，汤清面白，啲肉呢又唔似系牛肉，又唔似系猪肉，闻你十分之清楚，韧而不僵，特别系嗰嘢奇异嘅香味，好似缠绕佢身体一样。阿全就迈开肚皮嚟食啦，一边就问老板：啲咩肉嚟噶？咁香嘅？老板眯住眼，笑笑口咁，但系又唔答佢。四周围嗰啲客人见到阿全咁问，都十分之好奇，纷纷竖起耳仔嚟听。但系当阿全睇向佢哋嘅时候，佢哋又即刻耷低头喺度猛咁食。阿全食完之后就担起嘢牙签行出嘢面馆度。呢阵时口腔里边全部都系嗰啲肉嘅香味。佢谂住如果第日得闲都嚟食多次，于是就抬起嘅头望望个招牌，红色嘅琉璃灯上面写住四个大字：人肉面馆。阿全霎时间面都白晒。呢阵时，佢就见到老板攞住把刀行咗出嚟，然后快步咁向住佢个方向走咗过嚟。阿全吓到死死下，即刻飞咁跑起身，但系佢冇跑几步，眼前一黑就跌咗喺马路中间嗰个沙井里边。个老板行咗过嚟，伸出手敲敲嗰个招牌，人肉面馆四个字喺度不停咁闪烁，最终印字多了一画，变成大肉面馆。老板拍拍手上嘅泥，嘴里边吟沉咁讲到。第23个啦，原来个招牌只系多灰尘，就变咗一个人字。阿全系第23个跌咗落沙井度嘅人。